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38集。难题。锦衣卫到底没闹起来，费胜即便不痛快也知道分寸。翌日给沈泽川端药时，听见沈泽川问：“ 吃酒了？” 费胜看府君还在批暗物，没抬头看自己，像是随口一问。他心里七上八下，摸不清沈泽川的意思，只能如实答道：“ 昨晚喝了点。” 沈泽川顺手把批完的暗物递给费胜，说：“ 自个儿去办差院叫法凤。” 昨天不是费胜轮值，他摸不着头脑，接过暗物，谨慎地开口：“ 昨个不是 招募的事情，不是叫你办吗？” 沈泽川终于抬眸看向费胜：“ 花名册还没呈过来，这差事没完。” 费胜先是一愣，接着大喜，他握着暗物，砰地跪下去：“ 主子英明，这事我马上办妥。” 锦衣旗指挥使给了乔天涯，费胜原以为他先前的差事也要转交乔天涯接手，这是审核招募的要务，在新建的亲戚里分量很足，怎料还在自己身上。沈泽川稍稍活动着脖颈，瞟向窗口。临近三月的端州连日晴天，庭院内的雪化得差不多了，薄光透过窗纸映在他的右耳，在颈间晃出些许绚丽却微小的光芒。萧迟也正站在庭院内，从古今那里收到了许多的新消息。萧迟也进屋时把竹帘打开了，费胜必退，萧迟也带着外边的凉风把拆开的信搁到了沈德川的案头。 丹城案二审，潘氏拿庄子里的恶仆顶罪，以潘毅管制疏忽为由，要把潘令先摘出去。 沈德川把信看了：“ 潘氏侵吞民田，丹城十室九空，只要查过丹城的黄册就知道，去年流离失所的百姓多达数千人。哼，光拿个恶仆出来也顶不住祸口。潘令在户部统领八成税赋，缺了多少他不可能不知情。” 潘氏掌管田税事务的人都已入狱。 萧迟也遮住了光：“ 这些人全部咬死了，是自己鬼迷心窍，不是潘氏授意。” 沈泽川指尖轻轻磨蹭着纸页：“ 潘祥杰这个老滑头。” 潘祥杰见识过花思谦和魏怀古的厉害，为了提防这一日早就做过准备。他安排的丹城田税主事都是家生子，跟潘氏厉害一致，这个关头保潘令就是在保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，自然肯闭嘴顶罪。 薛修卓既然敢在此刻发难，手里一定有潘氏的把柄。 他都能把孔丘和岑玉带上船，手里有丹城的真账本也说不定。 沈泽川想了想， 但他没有拿出来。 这案子已经有了三司会审，潘令也革职查办，按照流程，只要薛修卓示意梁翠山拿出证据，他们就能胜出。即便最后仅仅拿掉了一个潘令，对眼下的去度分化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 我思来想去，能在此刻摁住薛修卓不要有所动作的事情只有春耕。 日光从背后溜出来，洒在兰州的侧脸，萧迟也抬臂挡掉了，不许他偷看。 绝息十三城耕耘在即， 可是绝息去年无灾，十三城仓廪充实。 沈泽川像是没察觉二郎的战友，说道：“ 他们冬日没有给启东五郡分拨军粮，只是补充了去度粮仓，这会儿应该还有春耕储备。薛修卓怕什么？ 原定计划自然是没问题。” 萧迟也坐在桌沿看着沈泽川：“ 倘若其中出了点岔子呢？” 沈泽川一点就通，他搁了笔：“ 看来太后是要借用七竹阴出兵一事挪空绝息粮仓。” 去多能在此刻挪空绝息粮仓的办法就是军粮征调，薛修卓如果一意孤行，执意在此刻继续深查，那绝息今年的春耕就没办法进行，几十万人吃饭的问题 悬在薛修卓的头顶上，让他不退也得退。 太后这一手是后发制人，薛修卓如果同意军粮征调，绝西粮仓就要空置。为了春耕，绝西必须向还有储备粮的八成借调，那薛修卓就不能在此刻得罪世家，他得停下追查田税的事情，跟代表世家的太后求和。薛修卓如果拒绝军粮征调，启东五郡的军粮没有人补，戚竹阴就没办法出兵。 绝西不仅要负担去都粮仓，还要负担启东军粮，如果他们在春耕时缺粮，各地州府要把境内缺少的粮食如数呈报给布政司，身为绝西布政使的江青山就得想办法把这些缺少的粮食给补上。一般情况下，户部会根据去年各地收成情况进行协调，江青山能跟临近丰收省区的布政使打欠条，把粮食借过来，到时候大家自行商议，看是拿境内农物换还是银子买。然而眼下能给绝西借粮的只有八大城，想要说服太后在绝西被军粮征调空粮仓后借粮，薛修卓就必须放过八成田税，甚至放过单成田税。 有钱也买不到粮，田税仪式已经打草惊蛇，错过了以后就更难查了。况且此案牵动太学目光，薛修卓要是退了，学生们也要对他比诛莫法。 沈泽川缓缓伏在桌面， 太后这局设得高明，不过是顺势拨了下棋子，就让薛修卓进退为棋。 太后在这里还借助了沈德川的事，沈德川给启东补的军粮都是沿河如整合河州和绝西粮仓偷出来的，去都再从绝西征调，绝西就相当在半年内经历了两次军粮填补，粮仓自然负担不起。萧迟也盖住了沈德川的发顶， 算无一策的薛延青也陷入了死局。 办法还是有的。 沈德川抬眸对萧迟也纯善地说， 换作是我就直接拿掉太后了。 去都这几日的雪化得快，沿街的屋檐溜着水，好在关沟去年新修过，没有再发生堵塞。薛府位置不偏，但跟隔壁的宅子挨得太近，两家的墙根都泡塌了。薛修卓进来都住在大理寺，回来拿换洗衣物时看见院墙已经翻修一新，他问家里边伺候的主管， 几时修的？ 薛修卓治家不讲究繁文缛节，主管上了年纪，跟在他身边还是态度恭敬，如实说， 大夫人前几日回来看望景哥，瞧见院墙塌了，回去跟大爷提了几句，大爷就叫人来修了。 薛修卓闻言眸中微暗，想了片刻，觉得大哥薛修义这番举动奇怪。薛修义跟薛修卓不对付，分出去后迅速败光了井上的家产，沾着薛修卓的光在户部做闲职勉强糊口，他哪来的闲钱给薛修卓修院墙？ 让账房如数给他补回去，大夫人无事也不要再来看景哥了。 景哥是薛大的嫡子，今年八岁了，薛修卓养在自己跟前，在薛大分家出去后也没有把景哥还给薛大夫妇，薛大来要了几回，因为总是见不到薛修卓只能作罢。主管称是。薛修卓的包袱轻巧，他不穿绫罗绸缎，最浮艳的衣裳就是官袍，收拾起来很方便。他常在半差大院里住，身边只有个雅儿跟着伺候笔墨，也没什么侍女，平素粗茶淡饭，都是做户部都给事中时跑地方外勤留下的习惯。薛修卓收拾完就要回半差大院，主管给他撑伞，温声劝着， 哎，三爷总住大院里头，也没个人伺候，这天气骤变，衣裳还是得穿厚。 薛修卓到了门口，雅儿上前来接过伞，冲他啊啊的说话，薛修卓颔首示意自己知道了，回身对主管说， 家里头就由你照顾，我的岳峰按时送回来，你看这府上有什么可添置的就添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